我只是说找一些即是貌似是民主派貌似是独立不是很亲建制那些阵营的人帮他提名用什么意思大爷操盘的噃，我有很多卧底当然不会变成是卧底来的嘛哥。 嗯。 那就说给票他或者他自己走去找啦跟住背后可能再碎一碎那条友啦因为你估你做的事没人知道的。 嗯， 系嘛？即、就、系、是、我揾阿龙提名，阿龙本来都即系有犹豫，因为我你原来你个契弟系阿爷嘅人嚟噶嘛， 系。 咁但系爷佢一定会向阿爷汇报噶嘛，跟住过咗几日之后，好啊，我提名你咁样。咁你摆到一个咁嘅阵，俾公民党嗱，我听讲嘅啫， 嗯， 就系话唔需要公民党一分一毫，唔需要公民党一分一毫去选超区嘅大哥， 咁卵贵都唔使 钱，即系等于我买一层楼先啱啱够选超区一只啊！喂，输咗咁你嘅层楼点啊？你辛苦咗几十年？喂，佢唔系我嘛？喂，佢嗰啲系 typical 香港仔嚟噶嘛？喺度计紧呢条数噶嘛？我就赌足成世啫，个人系咪？喂，陈婉心，你又唔觉得佢系即系为理想或者系咁激进嘅人嚟噶？ 虚佬嚟嘅啫。 喂，佢又入过陈伟业阵营，跟住一个屈美十咪走咗去民主党，跟住再一个屈美十走去公民党，系好奇怪嘅呢、這个现象。你唔觉得呢个似系阿爷嘅部署咩？但系后期，我觉得佢即系越搞，你就觉得都起唔到咯。咁、我谂系有人逼佢噶，就系、是、弃选啦。因为第一个爆出嚟嘅就系胡瑞山啊嘛。嗱，据我了解啫吓，我唔知系咪真啦，我冇去 verify 咧。有人话帮我听，就系、是、胡瑞山工党都挨咗佢成个礼拜。开头佢唔肯出席嗰个记者招待会添啊，因为发懵整啊嘛。即系有冇搞错啊？成个党嘅存亡，你要揾我嚟救。但系工党呢一个 move 系啱嘅，因为佢真系灭党噶啦。你唔敢去弃居保帅嘅话咧，你真系乜都冇噶啦。你李卓人又瓜，张超雄又瓜，何秀兰又瓜。虽然有啲人你哋觉得系死不足惜啫，但系你无论张超雄同李卓人，我就系 identify 呢两个例子。其实佢系真系值得救的。一个系真系经常帮一啲真系难民啊、弱势嗰啲冇乜票人嚟嘅。喂，李卓人系成个独立。工会运动嘅 icon 嚟喎，大哥，系咪成个支联会 icon 嚟嘅？喂，你唔弃居保帅有乜计啊？喂，所以佢一做焗埋公民党做咧，就有 effect 啦。对阿爷嚟讲咧，呢个真系是 feasible。就算佢要重新再摆阵啊，都困难。因为我星期六上昼咧，已经收到 message 就话咧，其实其他啲弃选嗰啲冇乜所谓嘅。因为嗰啲系 1% 啊，甚至乎 less than 1% 嘅人嚟嘅啫嘛。最关键嘅咧就系超区。咁所以咧，我估计点解佢哋嗰啲有头像嗰啲 icon 人物咧，开始话要 边啲头像先？ 即系你讲 叶普成头像， 叶普成啊，即刻要转态啫。喂，即刻揿你掣啦！喂，阿爷吹鸡，你即刻要跪低噶啦嘛？呢、這个现象我就咁样分析。嗱，虽然我完全。即系冇收到具體嘅風，不過你從呢啲咁嘅客觀嘅形勢裏面咧，即係睇得到咧，鬱敏今次咧，可能阿爺撳佢最後一次掣，即使佢輸咗都好啦。即係雖然你都係已經露曬底嘅啦， 唔係佢咪即係將佢嗰個即係叫利用價值燃燒到最後咯， 一鋪清台啊！ 係啦， 因為點解咧？嗱，佢嘅支持者裏面確實有啲人係會深深相信咧，我哋係唔應該去參與呢一個超級區議會選舉投票嘅，包括小弟咧喺年青嘅時候都會係咁諗嘅。直至到差唔多成四十岁咧，先觉得，唉，呢、這个世界边有咁完美嘅？边度好似你想象之中咁嘅？都系拣个 lesser evil 嘅啫，系咪？都系要顶住共产党嘅啫。你开始要识咁分噶啦嘛？我哋人大咗，系成熟咗，就唔系好似僆仔嘅时候，只要功能组别嘅都系契弟嚟嘅咁样，系咪？参加都唔得嘅咁样，投嗰票更加系罪恶。四十岁之前我系咁谂，其实我已经迟紧咗嘅。啲人话三十咁啊，屌你系嘛？我已经迟咗噶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今次。需要利用呢一个嘅黄老邪出嚟揿呢下掣咧，露晒底。日后咧个利用价值咧，即系好似头先阿 Apple 咁讲啦 ，depreciate 噶啦。 嗯， 佢仲系 double declining 添啊，唔系 straight line 添啊，屌我哋会计有几个 depreciate 咧 ？depreciate 就系呢个会计嘅用语 ，decline 咧就系呢个 physics 嘅用语。 我呢度 physics 嘅，所以你讲 physics 我唔鬼识咯，屌、 唔系咁，但系嗱，今日咧即系其实你见到就系话佢叫人哋投呢个周浩鼎啦，嗱，更正一样嘢啊，嗱呢个系啊， 不过我而家喺度呼吁，我听讲咧就系、是、大家投得太多矿神个头， 哦系， 因为你苹果日报今朝系头条啊嘛， 嗯。 头条嘅广告啊，苹果不嬲唔卖头条广告噶， 叫人哋投矿神， 叫投矿神啊，大镬啊！所以我哋喺追击啊黄晓明嘅时候，见到阿梁耀忠啊，梁耀忠都好 desperate 啊，大佬， 陶谨申而家揾李柱铭救急啊，大佬。 嗯，玩大咗嘛？ 玩大咗，有时你真系会咁噶，所以 唔系永远就系咁啊。港岛以前试过啦。 喂，我屋企所以醒目。 唉， 孔令瑜系投咗梁耀忠，我真系投江神。 我投咗梁耀忠，唔系呢？我投梁耀忠嘅即系出发点咧，就唔系话因为要即系点样样，即系第一样嘢，即系讲真，我系投唔落阿江神。其实讲真， 因为老实讲，我真唔识佢嘅。 唔系即系佢，你见佢嗰、那个即系 天才又唔系好得嘅。 同埋你喂大佬，你嗰个选举文宣喺度 sell 自己年轻，人哋都话啦，何启明都后生过你啦。但系虽然刘何启明个样又老积啲，系咪？咁但系，喂，你真系冇嘢好 sell， 你先 sell 你年轻嘅啫。 所以我而家喺度呼吁啊，如果你各位网友咧，你啲亲戚朋友咧，系 投翻陶谨申， 未投超区嗰啲，快啲去投翻陶谨申同埋梁耀忠好过。 系， 唔系你搞捻都出事啊，顾得头嚟顾唔到脚啊，大佬。 但我觉得即系 抗神变咗票王，无端端， 我冇咁夸张嘅，其实冇咁夸张。唔系，我觉得陶谨申咧，即系其实佢底子都好，即系唔会话咁容易咧，就系 唔会咁容易甩嘅， 咁容易嘅。即 系因为我估计20%佢嘅支持度嘛，大概系嘛，平均嚟讲，咁啊有70%嘅人咧系话会投其所好嘅，即系几大都唔肯投呢个策略流票噶。咁你乘翻70%都有14-15% 啦，其实都够噶啦。 咪但系咧嗱， 再加埋你啲个人两个钟，李柱铭帮佢告急嘅话， 你 咁啊立多一两个应该都 OK 嘅。你超区咧，即系其实咁样叫做弃保，唔系即系叫弃选啦。系嘛？即系喂呢样嘢，即系辣到嗰啲，即系叫做系嗰啲老共媒体咧，嗰啲党媒咧，或者兴过火屎、啊，好笑啊！嗱，文汇报就咁写啦，5负心人始乱终弃，香港民主最丑陋一页。喂，呢、這个咧，即系讲真，喂我即系我唔睇内文，即系唔睇乜嘢。喂，我真系以为系仇思达写啦。喂，仇思达佢咧呢两日开台就系讲呢样嘢。喂，你有冇搞错啊？即系你而家你仲系民主精神嚟嘅？喂，你翻咗弃选，喂你翻咗始乱终弃。 喂，对仇思达。或者系文汇报嗰啲人可以讲咩啫？喂，呢个系我哋嘅选举策略 啊！系系 傻仔， 唔系但系咁讲。 喂，你识玩呢啲咁嘅选举操作？正如黄毓民都识玩 B、C、D 队嘅时候，点解我哋唔识玩弃保啊？ 唔系，但系阿土伯，你明唔明一样嘢？其实佢咁样做咧， 露底嘛？ 唔系露底啊，唔系露唔露底啊，弄巧反拙啊！喂，你闹嗰几条友始乱终弃，咁嗰啲人咪唔投佢咯？唔投佢系啱噶嘛，系佢哋系想佢人哋唔投佢啊嘛，咁呢个就系弃选嘅原则嚟噶嘛。喂，你系配合紧我、啊，大佬啊！ 唔系，但系大问题最阴最阴毒系乜嘢咧？就系你见到无线喺琴日嗰度系完全唔报，呢啲先犀利啊嘛！喂，大佬，你其实 TVB 你话衰极都好，佢都系全香港最有影响力嘅媒体，但系问题弃选呢一度咧，佢一直唔报啊。系去到好硬嗰阵时先至报呢一个大公嘅社评，就喺度谴责啲人弃选嘅啫、 嗯， 就系、是、咁样 嘅 啫。 咁啊，刘世良嘅讲法咧就系话咧，其实佢自己本身都唔想去报噶啦。咁啊，为咗吓点样即系将件新闻出街咧，即系叫形式上都闹一闹佢啦。嗰啲所谓良心记者啊，嗯、即系如果唔系话咧， 嗰啲可能讲啊嘛， 可能即系喂 TVB 就由头冚到底嘅啦，真系。 因为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对阿爷嚟讲，今次。嗰、那个碎片化体现埋喺成个选举度咧，系最 happy 嘅。因为老实讲，你如果好彩我喺九龙东咋，阿德华坐喺第二个地区里边咧，我真系拗晒头噶，我自己都系噶，因为我已经觉得我自己系唔应该投其所好嘅人嚟，我哋应该系走入去嗰20%嘅策略性投票嘅选民里边噶嘛，系、咪？即系虽然你都问我都系一半半嘅人嚟噶啦，系咪？但系喂，你为咗顶住1/3，喂，而家我哋系。一队咁屎嘅球队嘅时候，面对一个强敌，我梗系打手势波啦，顶得住1/3，我就顶住1/3先啦，唔会话系即系零头建制就不投泛民，跟住咧就搞弯咗个局之后咧，我哋又 back to the zero， back to the basic 做起噶嘛，即系呢个叶普成佢哋嘅讲法啊嘛，陈云啊嘛，系咪置诸死地而后生啊，大佬？ 但问题置 我死咗之后，我后唔后到生噶，大哥？喂，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噶、哦， 你 喂啲人更加系烧心丧志，搞移民嘅时候咁点搞？咁咪局大家要策略投票咯。系咪、嗯？你今次大家都觉得雨伞运动之后，大家识得飞一天咁，个个都走嚟选。 系、哎、啊，好似一分咁样。 喂，你好简单啫嘛，讲到越分析就越清楚，得两只嘅啫。你咁样搞法啦，嗱，而家有啲又吹，苹果就走嚟吹何秀兰，跟住咧， 系啊系啊， 雷动声立咧就系、是、玩罗冠聪，跟住咧其实许智峰咧。 係相對上面呢一路以嚟都係入咗落去嘅呢又跌返出嚟都似 唔係我覺得雷動聲納呢個 idea 係好戇鳩嘅大佬。即係你喂人哋講大民調做咗個民調就算啦你自己另外即係搞個小圈子民調。咪你小圈子民調有乜意義啫 喂咁點解佢唔小圈子民調裏面叫九龍西投何志剛呢我見過佢個結果。 哦 何志剛是最高的喎。 你明白你明明先你 黐線 你冇真心㗎。係咪你嗰個係阿神區吹雞㗎。 喔 ,ok,ok,ok。 嗰個係即係佢哋係要玩彎搞彎嗰件事㗎。 咁佢 base on 啲乜嘢去做呢個 recommendation list 呢 咁你要 adjust 嘅時候你用咩標準呢即係你就算有人搞彎咗你啦。咁係咪因為自己用返你自己啊你又整個叫做係即係雷動常位咁樣然之後佢自己內部去 adjust 呢唔係佢搞得呢一樣嘢本身其實諗住呢每區有五千人到時到後就再倒落去。 唔係五千人係救到命嘅係救到命嘅。咁但問題就係話你個標準係點樣先。喂呢個係好即係呢個係分鐘係攞人命。 我尋日睇完佢個 recommendation list 呢老實講我真係事前我真係好唔想踩阿挺㗎啦。即係話曬大家咁多年嚟即係即係戴耀廷啊我哋叫阿挺㗎嘛。 戰友啦。 即係戰友嚟㗎嘛覺得有時覺得佢嘅人係真係真心交㗎、 嗯。 喂搞呢樣嘢你又好似上一次佔中咁犯同一個錯誤 啊就係打锣打鼓咁樣啊。 係。 成個過程呢係透明度高到呢人哋係夾住你嚟揼㗎。 係啊係啊。 跟住你知唔知啊我哋都唔敢俾 recommendation list 啦即係仲花生糖、啊、即係院長就吹慢必我就吹長毛咪啱囉咪一人一票都屌黃鳩你都真係屌係咪喂呢、這個世界梗係咁㗎啦點可能統一意志到㗎喺一個黨裏面啦都未必統一意志到啦黃鳩。 你自己都鬧交㗎就係冇意義。 唔係囉喂咪各自吹自己個雞囉。有咩問題啊喂選舉不嬲都係各出其謀但個問題就係你戴耀廷孭咗呢個鍋推動呢個所謂嘅雷動聲立跟住有游蕙禎有呢個鄭松泰入面。喂同埋你叫戲嗰啲人喂真係老實講係幾慘㗎喎。嚟個新界西佢叫佢投邊個佢放棄李卓人啦。 係呀係呀呢個有啲意外呢、這個我都覺得。 系咪啊？佢叫投边个啊？佢又冇叫谭明， 有 弃人保命啊！佢讲紧。 喂，但系广大嘅调查，如果我系人，真系揼你啦。广大嘅调查，虽然你话有误差范围里边，阿人系高少少噶嘛，大佬。阿人系啱啱出咗局噶嘛。虽然我好高兴，我见到你喺个雷顿声纳里边话最后吹阿明，但系个问题即系苦心自问。你睇咁樣嘅結果一個七一個六咁講先嚇，係高一個 percent， 根本喺誤差範圍裏邊。就算你拉到落去唔知十二十三嘅逢檢機，其實都喺嗰個樣本嘅誤差範圍裏邊噶。你咁樣話氣人哋，我唔揼你啊！你仲係尋日凌晨十二點幾嗰陣時候 send message 啊，大哥。喂，你加個游蕙禎落去托塵啊？喂，人哋有話加入你嗰個泛民嘅陣營咩？系咪人哋搞弯你嗰个七一游行，搞弯你个六四嗰阵时候，咁嗰条数点计啊？但 咁唔系，即系你讲游蕙禎嘅话，咁呢个系呢个戏王保佑啊嘛，咁你都仲合理啊？ 所以咧，有时咧，即系呢个世界点解会灭亡咧？有时都系即系啲好人啊、善良嘅人咧，有时做咗啲好愚蠢嘅行为， 攞嚟出 嘅咯，系咪？唉，我所以我真系冇戏讲啊！真系即系对住啲咁嘅友。喂，你出嗰个名单，喂，你唔知道你自己负好大嘅责任嚟。你唔好以为你真系摩西先得噶，系咪？你估你系上帝啊？喂，上帝可以为佢所做嘅一切你负责任。你戴耀廷点为呢啲政党负责任啊，大哥？你话灭工党，我都觉得于心何忍啦、啊。你话灭咗人力或者我哋社民联，我更加系大家都会觉得好痛心啦、啊。喂，冇理由死喺你嘅手上边噶嘛？你话我哋自己人吹翻自己嘅，咪梗系要啦，大哥。系嘛？我冇理由走去吹李卓人噶嘛。虽然我识咗佢咁多年，阿基嗰啲都系嘛，我都未必认同佢哋某一啲嘅路线。我冇理由帮你吹鸡噶。但系个问题，我见到佢咁样放弃阿基同李卓人，不如你神捻早劝嗰两个老嘢，你唔好捻好选好过啦。你自己走去同佢讲嗱，我雷动声合一定唔拣你噶咁样。喂，咁你而家你真系最后尾人哋跌咗落地下，你仲一脚兜埋去。 嗯， 雷动声合我讲紧屌。 其实我哋可以讲讲嘅即係你想讲嘅话就我哋可以讲下九西啦。咁九西其实佢系搵叫你系保呢个咩嘅阿毛孟靜嘅。咁啊小黎都有。唔系毛孟靜 投嘅就照投，咁啊要补一补小丽同埋尤慧晶咁样。咁呢个我哋当然就觉得好奇怪啦，系咪？尤慧晶即系其实尤慧晶同小丽系只能活一个嘅啫嘛，你点能够两个都即系整出嚟？因为你叫人好 confuse 喎。 唔系，咁你咪人哋拆翻咯自己。 人哋尤慧晶啲飞系啲僆仔本土飞嚟噶、啊，你揾我哋泛民嘅啲支持者走去投落去尤慧晶，咁你无论叫投民建联。狼撚鳩啊！你都真係，唉，真係啊！你如果你從一個邏輯嘅話，咁你應該推薦黃楊達喎，係咪？嗱、 嗯， 例如你要界分幾個陣營噶嘛，咁謝偉俊一定係建制噶啦，即係西環契仔嚟噶嘛。黃楊達係最貼近呢一個嘅謝偉俊噶嘛。咁點解你唔停唔撚剔落去啊？ 呢個係好奇怪嗱，所以其實佢係面面不討好，係個個都不討，泛民不討好。 喂，唔撚識就唔好亂搞啦！你上一鑊呢一生人從來都未抗爭過，我都忍你㗎。 唔係佢最大鑊咧，就係嗰樣嘢咧。佢嗰陣時即係接受槍訪問嗰陣時講過，佢講一樣嘢就係話 ，even 係本土派咧，如果佢係有勝算嘅。咁其實佢係會接受或者係會會幫佢吹嘅。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就係鬱敏又係咁樣，阿黃潤達。又系叫做当选边缘，喂你都唔吹，喂其实呢个喺你原则上面讲唔过去，咁但系你嗰个标准系点样定咧？喂呢、這个系个个都觉得好 confuse 啊！ 我星期五啊， 系， 因为我都唔好意思啦，我打俾阿郑宇石同佢研究呢个问题， 嗯、 我话你打俾阿挺啦，即系阿戴耀廷咧、 嗯， 我哋叫佢小心啲 make 呢个 recommendation，、 嗯、 大家系会碾死你一世嘅，起码碾四年嘅，大佬你点赔翻个位俾人啊，大哥？喂，嗰度真係有誤差範圍裏面，我一睇個即係就算民主動力嗰個結果已經知啦，同埋你拖咁長嘅時間去做嗰個民調， 十二日 嘅喎，跟住你睇翻香港研究協會嗰個又完全有幾個好 crucial 嘅位置裏面咧，係、完全調翻轉頭噶嘛，幾個啫，我睇過四五個，即係例如話羅冠聰啊、何秀蘭嗰啲係調翻轉噶嘛，例如鄭呢個陳雲啊嗰啲又唔係咁高噶嘛，咁發生咩事咩原因呢？喂，你見到兩個咁唔同嘅調查嘅時候，雖然你話嗰個係建制，呢、這個係我哋泛民做，但係人哋大佬話曬都係多 sample size 到嚟啊，話曬都喺廿九號到九月一號啊。喂，佢 fit 得你一次 ，fit 唔到一世嘅喎。喂，以前就我哋冇信冇睇佢，而家突然之間好似發現新大陸咁，似乎準準地。喂，你又唔參考嗰、那個，咁你咪真係亂點鴛鴦？ 嗯。 喂，你真係當咗你係李柱明，我中意 endorse 邊個 endorse 邊個咁啊？喂，真係大鑊喎、啊！喂，同埋因為你吹咗半年到九月嘅時間，去累積咗啲群眾，話做呢一個聰明選民，話做呢個策略投票，大家 follow 你，撲咗街咁點算啊？喂，最興就係、是、喂，你鄭松泰你都擺喺個 list 入邊。 唔係嗱，唔係鄭松泰。 喂，所以嗰時候咧，你冇理由叫佢咧接受阿昌訪問，屌我真係屌屌佢啦！ 唔係阿土伯，嗱， 屌撚醒佢。 嗱，你講鄭松泰嗰 point 咧都要講清楚嘅，佢係講嗱，因為佢所謂 佢話叫。以前決定咗投佢嘅人可以繼續投佢，嗱呢個好啲， 呢個好啲嘅，因為嗱嗰啲票你喐唔到嘅，從來都係噶啦，你投阿鄭松泰嗰啲人咧係唔會轉態嘅，亦都唔會當泛民嘅人咧係 alternative 嘅，咁所以佢咁樣講咧，即係起碼冇叫人哋救佢啦，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人哋成個本土派冇話加入你個雷動聲立啊嘛 ，You don't have to mention about them。 系 一句说话讲完啦， 同埋 关你咩事啫？你唔好话要投陈鉴林嗰啲继续投陈鉴林，戆卵鸠啊！你都你我唔识佢 interpret 佢嗰段嘢咩？喂，人哋唔喺你嘅阵营嘅人，你系唔需要话俾佢听呢个事实噶嘛？你只系话翻俾我哋听，我哋嗰个三分天下嘅其中一个阵营嘅泛民嘅人啊！阿哥， 唔系，但系我系觉得， 喂，人哋青年新政啊，寻日喺城报已经爆咗佢系刘乃强俾钱噶啦，你仲 recommend？ 你咪黐噶你？喂，如果有人走去投咗尤慧晶，我估尤慧晶都系输嘅，冇所谓。但系你拉到我哋嘅扫黄行动咧系失败嘅话咧，屌你，我就嚟揾你戴耀廷啊！ 唔系、 啊，算账啊！ 尤慧晶都有啲作用嘅，佢真系可以拉散郁敏啲票。 喂，你搞到刘小丽瓜咗。 嗯 喂，刘小丽可能就系啲人咁样听嘅，一家三口啊，见到毛孟静、尤慧晶搭呢一个嘅， 啊，以为自己有啊咁样样， 咩啊？尤慧晶、毛孟静搭刘小丽啊，屌你咪一家三口就嚟分三票，仆街，无端端本土派 系都你系抌呢个票等于掉到落海啦，大哥。唔系，但即系我哋三灯友啊，而家夹啊，九龙西投咩票啊？屌，嗱，你投尤慧晶啦，咁样我睇住个雷龙升鸭啊，大佬。 戆鸠，唔系即系根本上，你根本上咧，尤慧晶同埋阿小黎咧，两个只能够系即系谷一个嘅啫嘛。喂，你五千票，你谷得几多个啫？你估你好捻多弹药咩？ 如果你个假设，我哋嘅假设系成立，即系狄志远啲飞真系有足够。嘅去救到狄志远嘅话系争一席嘅咋，就系、是、刘小丽同黄毓民之争啦。 系啊， 难听啲讲就系、是嗯，喂咁都唔捻明。 咁至于阿狄志远， 咁虽然好多左交呢两日系好捻庆刘小丽，话佢系政客，算啦，投捻完之后，下次拉翻佢落台啦。你有乜计仔啊？而家佢嘅势盛， 唔系唔系，而且嗰个真唔系咁大罪啊！讲真，即系嗰个系叻唔切啫嘛，嗰、那个系， 即系冇咁快做政棍，呢个事实嘅。有啲人 系啦，咁即系呢个未至于。 Stick to your principle 啦。 郁文系郁文系好捻大罪，系咪？即系喂，同埋我哋有郁文嘅抗体，喂刘小丽都唔会做翻郁文嗰啲嘢啦， 啱唔敢做噶啦，唔敢 做。即系咁讲，即系我觉得即系你话做呢个雷动计划。嗰、那個原則係好嘅，原本係好嘅，咁但係你真係唔 make sense， 你五千票你谷得邊個啫？ 啱、嗯，五千票你一係就只係揀一個㗎啫， 即係揀一個啫嘛，你咁撚貪心做乜撚嘢啫？ 即係你話你九龍東，即係我冇意見啦，你咪話谷快必咯，咁都係多五千飛啫，係咪？咁咪算咯，你唔好跟住又話嗰度其實最有機會嘅就係黃仁達搭呢個快必，咁你話唔通？二千五，二千五咁啊！ 唔系你留翻个悬念俾人啊嘛！ 我吹胀嘅啫，俾你真系。 你呢两个咧就是、危险区域啦！你个悬念，屌你老尾，你又唔捻清楚，即系你话讲明边个系咪？喂，你个五千飞自己互打互撞，喂，同埋讲真，青年 喂，同埋我觉得最戆居一样嘢，开头已经讲噶啦，同苹果肥佬礼协调下先啦。喂，佢个传媒嘅机器喺佢手里边。喂，你同佢協調下，咁你雷動聲立係推咩名單？同蘋果日報協調下啦，唔好話因為嗰個係傳媒啊，要保持中立，唔好同我講呢啲嘢啦。而家呢個世代就屌嘅，所有報紙除咗蘋果之後，而家都鬼鬼地㗎啦，大哥。喂，你一定要同佢即係 come up with 一個 same conclusion 㗎嘛？屌你蘋果啊，走去救工黨，你啊走去救其他。喂，中曬雞㗎咯！共產黨見到真係笑撚死。你雷動聲立話救呢、這個黃浩明。屌你呢、這个咩呀苹果日报走去救李卓人。咁点搞啊啲选民究竟救边个啊 乱晒啊结果。 喂你同佢倾一倾究竟点样推荐个名单跟住叫苹果又配合你雷动又配合先啦今晚。喂而家我哋学阿教授喺我哋个节目讲得好清楚救唔撚到咁多个㗎啦救得一个得一个㗎咋。喂攞个好简单嘅例子大陆而家阿院长同周深跌咗落水。屌得我一条友识游水你班撚样唔识嘅。我只係救一个㗎嘛。咪最近嗰个囉屌名间我救撚完两个之后我哋三个一齐跌撚死晒屌三条喺个水里面。就係、是、咁简单嘅道理咋。你见唔见得嗰个教授啊屌话 B 啊应该话救许志峰应该话救何秀兰应该救罗冠聪。屌你佢哋冇讲咁多啦。你救啦大佬。嗱你应该要投嗰你阿爸阿妈要投嗰啲民主派你继续投啊。你救一个好啦你唔好以为你自己好撚伟大啊。你救到一个都算啦大佬。唔明白你以为你阿妈又真係分俾罗冠聪嗰、那个又分俾何秀兰呢一个分俾许志峰咁你咪散撚晒全部飞散晒。屌你真係全部中伏。唉真係笑死嘅真係今次个选举真係。 唉。 唯一好嘅呢就係泛民攞返个气势就係弃选。咁点解今日咁多人排队呢我觉得係有道理嘅。我都搞了半个钟头啊。搞到因为我半个钟头冇嘢做嘛，一路排队嘅时候都玩电话，搞下搞下由呢个 70% 嘅电话跌到去30%咯， 系啊 即刻走去搵何志光嘅车咧，去充电咯，屌真系！喂，如果唔系冇晒电啊，大佬，我又喺度复下你班友仔啲 message 啊，又睇下 Facebook 啊咁样啊嘛，咁啊搞下搞下冇晒电，但系你睇下今次咁多人投票咧，你睇到、那个我唔敢判断啦，究竟嗰啲系民主派嘅票啊，定系建制派嘅票？但我估咧。建制派嘅票應該係相對嘅增幅係比我哋少，所以今次有變數，我覺得。 唔係，同埋有好多都打草驚蛇咗，係咪？即係譬如你話之前即係有啲咩嗰啲咩 有一區幾廿票啊，咁嗰啲嘢咧，即係其實有好多，即係其實民主黨都做好多嘢嘅，即係之前都即係叫人哋係去都報過呢啲咁嘅嘢。 哦，你講重定票啊嗰啲嘛， 嗰啲一屋幾廿勝啊嗰啲咧，咁啊啱啱我見到有啲呢、這個嚇、啊，即係選舉速報啦，蘋果啦，啊就話賭票啊，即係呢個投票倒數兩小時，泛民票箱動起來啦。咁啊，而家呢個建制派咧就沽票反撲。咁而家咧，即係究竟係咪可以衝上200萬人嘅投票歷史新高咧？ 喂，我又收到個 message， 我都唔知邊度掟出嚟嘅喎。最新消息，以下我哋接近安全線最大機會進入議會嘅名單，請講處。九龍東危機名單，竟然係九號譚文豪， 唔係啩？ 九西危機名單又出咗個五號譚國橋，新西危機名單就20號朱海迪。 撚系啊，咁撚反 新东嘅危机名单系6号张超雄，呢、這个正常啊。港岛危机名单系8号罗冠聪，超区危机名单就头先我讲一个啦，801涂谨申，叫边撚个声出嚟噶？ 哇，呢啲我觉得真系我信唔过呢、 啊 這个。 唔系啊，呢个喺我哋华人民主宣，即系集咗所有泛民啊。嗰、那個WhatsApp 嘅 group 入邊啊，因為嗰陣時候去過呢一個台灣官選嗰度啊，幾廿人喺度㗎，即係話掟得出嚟呢一個咧，佢又冇寫下款喎，屌你真係！ 佢係 base 我啲乜嘢走去？ 唔係就係有人覆咯，即刻有條友覆啦，黐線嘅，憑咩話呢啲名單危險咯？ 我真係唔信，我啱啱我都見到一個新嘅，真係嗱，大家對住個鏡頭啊，雖然好細啊，李思嫣啊，話選情告急啊！系啊，快啲致电！ 唔止啊，我哋啱啱 去支持呢个正义嘅朋友啊，大佬。 唔止啊，我哋啱啱翻嚟花生台嗰阵时咧，都见到郭伟强嗰边喊晒口咁样话告急啊！我谂佢同阿 其实 个个咬得好， 其实好多建制派咧，佢哋都系唔敢托大。你甚至乎你見到呢個新民黨啊，新民黨其實又係好似公民黨咁樣，又係有好多指口㗎嘛。佢都講唔配票，呢、這個田北辰講嘅，堅持唔配票。 因為佢哋衰過㗎啦，自由黨。 唔係 Even 好 俾阿爺配塞咗佢位㗎嘛， 唔係 Even 好好笑嘅就係，即係今朝我走落去投票，我都見到柯創成可以喺即係我哋嗰個票站度企足三個鐘頭。 嗯，淨係你嗰個配站。 係啊。 你系边个？黎星， 黎星嗰边咯。 O K， 喂，我哋直播人数而家去到653喎，超过咗呢个匪类监察院嘅 record high 未啊，大佬？匪类上次都600人，唉，咁啊吓，咁希望即系呢两个钟里边可以再创奇迹啦。即系原来吓200万人已经系历史新高噶啦，原来。 你问咧，即系我嘅感觉咧，我因为我今次落街咧，其实唔落得多啫。即系我以最新呢个做 update 咧，扫黄呢个行动咧，其实我哋个位唔 系 好多人嘅。即系我哋无论等车嗰个位啊，同埋派嗰个位咧，都唔多人嘅。 吓， 但系奇怪地咧，系相对系受欢迎嘅。我谂可能所有泛民主派嘅支持者，其实而家已经认清咗呢个黄毓民嘅真面目。所以其实何志刚系食晒泛民政治光谱嗰啲嘅，即系唔计本土嘅食晒噶。 喺论坛嗰度啊， 唔系啊，喺街头都系啦。其实即系如果唔系，因为我哋资源唔够，甚至乎即系我哋部署嘅时间唔够啊，其实我哋早做咧，佢真系瓜得仲快。 如果你去选可能赢到添， 咁冇咁夸张。咁即係你攞三个四个星期真係同佢咁样扫佢嘅话呢，佢真係大 Q 镬㗎。因为啲人开始醒觉呢样嘢嘛，啲人係主动埋嚟攞我哋本书仔㗎，係好容易派㗎嗰本书。当然我喺度派啦，即係我因为我都習慣嗰、那个即係姿势动作同埋嗰个笑容㗎嘛。係咪我唔系夹硬派，佢唔要咪算啦。大佬，我老实讲，我哋得返一兜仔嘅咋嘛，諗住留返啲嚟做即係纪念品，我哋送俾啲网友咁样都好啊，係咪院友院长一定要留返啲㗎嘛。我都已经系即係悭住咁派㗎啦。即係最后一击击下佢嘅咋，大佬摆上 Facebook 等阿马草嚟上嚟表演下。 喂，其实我哋即係今日其实好多问题要讲喎，即係嗱，你嗰个票站嘅问题啦，第一就係话嗰个原来身份证副本都可以投票喎。 喂，呢、這个呢就係连我啊。 有冇搞错啊，大 佬？我其中一个 WhatsApp group, 1983年即係中午喇沙书院毕业嘅同学呢，呢度都有几廿友喺度。其中我咪收到呢个咁嘅录音囉，我有个同学。我同学呢应该可能系移咗民嗰啲嚟嘅，即係几年即係几届都冇投票，突然之间返去投票嘅时候出咗事。 啊、 就话你已经投咗咯，咁样 系咯，咁扑街， 系啊，系啊， 即系我唔好意思，因为我同佢唔熟，因为佢个名字只系得写住阿 John 啫，咁我唔知佢系边个啦，我唔敢播佢一段录音啦，系咪？咁但系佢就话，即系有人投咗佢咯，跟住我写咗，我又真系贪得意，我喂咁你即刻要投诉 啦， 佢而家去咗啦，佢而家佢由晏昼。五点零即系下午五点零钟嘅时候，搞到而家仲喺差馆啊，大佬。 唔系，而且仲有啲人系冇咗超区嗰条票啊，有啲人系，即系我见到咩阿乔正夫佢话，即系佢自己个 friend 就系咁样样嘛。 唔出奇，我上一次咧，我都冇咗超区条票，不过我就抵死嘅，因为原来人哋寄咗嚟俾我咧，因为我之前系区议会嗰个嘅功能组别噶嘛。 哦。 咁佢叫我剔嗰个时候咧，我谂我应该系冇理佢啊。 嗯。 吓，因为你知你有时寄喺屋企嗰啲都系好多信噶啦，吓，即系睇落一份啊，或者点睇咗之后摆低咗啊，睇完之后应该要寄又唔记得寄啊。 过晒 deadline。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呢个都唔可以赖得晒人嘅。但系如果你话用身份证副本回乡卡，甚至乎老人卡都可以入去投票嘅话，其实嗰度系有问题。 有啲人问身份证唔系即系呢个 credit card 都冇信用嘅保信用嘅保证啊嘛，DNO 又得唔得咧？系咪即系 passport 又得唔得咧？ 喂，呢个真系有少少夸张。 咁啊边个已经讲明嘅？即系呢个 喂，同埋你睇我同学嗰个现象睇到咩？佢几届冇投票，屌嗰啲呢啲系契弟嚟嘅，屌几届唔投票嘅时候，人哋可能系 trace 到你个 record， 你个粉枪冇投票咧，佢做票就做喺你度 啊， 系嘛？ 系、哦、 你突然之间翻返去投，佢咪？即系惊醒咗佢咯，佢唔使噶，即系一个选区揾过去嗰三四届都冇投票 選民。喂，你咁讲又系、哦， 喂，揾四五千得噶啦，嗱，连续两届、连续三届冇去投票嘅，阿龙个衰仔两届一二零八，甚至乎零四都唔去投嘅。 唔系你， 我就拣你。 唔系阿土伯， 嗱，每区揾五千到一万，容乜捻易啫？呢啲 最大镬咧，就系今日袁黎明咧，佢就话试过，即系自己用即系嗰个身份证副本走去投票，人哋俾。 就算啊，我系做得更加即系行一步嘅，我伪造埋阿龙嘅身份证得唔得啊？ 唔系咁一定要。 喂，另外有你身份证号码噶嘛？ 要知道佢系。 我知道你嘅全名，我先知道你三届由二零零四年到二零一二年都唔投票噶嘛？ 要知道票站先得。 咁咪早去投。 咁然之后佢攞佢， 佢投完之后咧，你系喐唔到佢。 你 Photoshop key 你自己样落去，然之后当影印咪得咯。 系啊，换埋你个头都得啊。 系啊， 嗰幅相啊，我七点半去，屌你今次屎忽痕就话去投票嚟，我好似我同学咁五点几喺度投，喂唔通唔算数啊？ 嗯， 咁咪叫你嗰个 duplicate， 屌你自己去报警，好、嗯、简单啫嘛。嗱，每区有一万，甚至二万。喂，都唔出奇喎。喂，如果我哋要真係好精確咁計算呢條數，總之我哋以零四年開始計算，嗱三屆都唔投，冇理由屎忽痕今屆嚟投㗎。嗱，你話零四年就難，因為有個政治風暴嘛。 嗯， 係咪？今次唔係太特別嘢啫，咁咪做一做，每區萬零二萬扎底都已經掂咯，因為夠到最後尾嗰只㗎咯。所以你有時投票率高，唔係代表對我哋一定係有數㗎。投票率高，可能阿爺報出嚟嗰啲人嚟噶，平時就收收埋埋，覺得冇危險嘅時候就唔用，因為你唔係次次可以咁用噶嘛，大佬係嘛？即係掟炸彈，你都係即係最需要掟嗰時候先掟。喂，如果今次佢用埋呢一個方法咧，其實我以前咧都好多街坊投訴過呢樣嘢嘅，即係入到去佢話我投咗個票咁點啊？咁我見到一兩個投，我見到一兩個投訴就算啦。但係後屘我諗下，喂呢、這個我都係太粗疏。你应该谂到佢系用呢个方法，其实喺度搭票噶。同埋嗰阵时候我都系噶，嚟我对梁安琪嗰次，喂咁我好 comfortable 啦，赢 Q 梗啦，我喺条街度感觉到啦。但系我啲街坊话见到好多入去投票嗰啲人，即系佢梗系熟过我啦，即系佢一日喺个地区里面蒲嘅人啊嘛，我都一翻就翻办事处做嘢嘅人嘅啫。佢成日喺街市买餸，佢唔好熟口面嘅人，冲入去嘅人。佢点呢？系我同我对手梁安琪呢都唔打招呼。 嗯。 因为我哋企喺门口准备握手。 唔识你呀。但佢又嚟头。但佢又嚟头。 后生仔女。奇怪地。嗱，如果你话后生仔女喺未黄宗文分裂成个民主派之前呢，理论上应该投我。 嗯。 系咪？我举埋手佢都唔睬我。咁、嗯、你投咩呢？系似系收窝打入去投㗎。而我啲街坊话呢啲人唔熟口面嘅。因为我有十几个街坊嘛，咁呢个街坊认唔到，那个街坊都认到嘛，从来未见过呢啲人嘅，咁有心突然间嚟投票，如果你话未见过呢啲人嘅话，好奇怪啊！尤其是夜晚黑嗰轮，即系由八点零到呢一个嘅十点半嗰三个钟头， 係湧幾百人入去咧，我都唔知係咩人嚟嘅，加加埋埋幾個鐘頭成千人㗎啦嘛。 喂，你而家你講，我覺得講到咧，即係你嗰啲大陸友咧，即係唔淨止中票咁緊，喂，有好多人即係用簡體字喺度，即係睇緊我哋 check room 喎，即 係咩簡體字？大佬， 喂，你讀下啲， 怪得我哋多個院長啦，屌你多咗咁多大陸佬，屌真係。 可能馬來西亞咧，你唔知嘅， 冇所謂啦。 先 啦， 喂，咁我哋休息係時間休息㗎咯。 所以咧，我哋咧共產黨唔撚驚，黃毓民又唔驚，歡迎就嚟斬我，係嘛？即係你要中意睇我哋嘅地址，你 咪有啲人講得啱嘅。係 點啊？ 啊！听花生台支持花生台就 OK 啦，咁样样，唉，咁啊简体字冇所谓啦。 所以咧，即系未投嗰啲好去投啦，同埋叫埋你屋企人啦。 但系依然即系谨守一个遵旨啊，就系、是、一投一票一票不投叶普成。系好休息一 阵。大军阀差唔多咯，不如我哋换换呢个匪类监察。 系啊，嗱，睇下我哋呢七百三十四人可唔可以过票俾阿院长啦？ 好啊，喂，所以你唔好收线住，大佬。 唔係，我哋而家都要 back 㗎啦，都要。 Okay, okay, 啊，唔好走啊！ 我哋最積極。我唔係卓佳佳，我係 Oscar Lai， 我係學文思潮黎文樂，歡迎大家收聽花生台。